表面替弱势群体发声，背面却向他们开出天价服务费才肯提供法律援助。 由谭健次主演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《震耳欲聋》取材于一名手语律师的真实经历。 我叫李琦，是一名律师，也是一个扣打， 被称为灰度律师，喜欢游走在法律规则的模糊地带。李琦这次陷入了一桩专门针对听藏群体设计的骗局。 这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，区分就在阶级。 作为无声世界和有声世界的传达者，李琦面对着名利诱惑与良心的抉择，上到勾选的 NY 参加游戏，赢取两张震耳欲聋电影首映礼邀请券。详情条规浏览勾选的 NY。 李琦的良知能否被唤醒，勇敢站出来为弱势群体发声，10月23号自有分晓。 勾选 Be your own trend。